好，大家好， 嗨，大家好， 又嚟到玩弄光景啦，讲返呢样编剧嗰样嘢啦。 係。 因为上集就因为而家其实呢有新改革，大家之前都见到有片睇啦。 係，冇错。 另一样大改革呢就係我摆咗个钟喺我面前。咁我都觉得有阵时啲戏喂有阵时改得太长啦你。係。咁所以就真係会 mark 紧呢啲时间。 减控返。 咁有阵时即係讲个下兴起。咦有夠鐘喇咁樣好似停一停。咁其實上集就講到真係話我會編排一啲劇，即係如果我哋譬如工作上啊或者係真係需要去度一啲故仔寫一啲故仔。最快嘅方法呢就諗到嗰件事先。跟住再就係諗個脈絡啦，我哋之後應該啊佢為咗達成嗰件事佢會做咩呢，跟住邊日會推進呢。其實我或者我講詳細少啲嗰個推進嗰樣嘢。其實咩叫推進呢，其实古仔要好睇呢就係、是、一个一个嘅冲突。其实上集讲咗少少嘅，就你都话有啲 action， 跟住有啲 reaction， 跟住有 reaction， 有带嚟一啲 action， 讲咗好多啲 action 啦 reaction 啦咁样。其实讲緊咩呢，就係讲緊人物与人物嘅冲突，或者简单啲讲困难。譬如过去上集讲到嘅打鼓人行呢个例子啦。我哋个故事点解好睇或者嗰个推进呢，就话要一个一个嘅困难俾佢。譬如有咩困难啦，譬如通常啲困难呢就係开头系小困难，后期就大困难。咁样就会会越嚟越吸引到人哋睇。譬如我哋可以先諗咗啲咩困难先嘅。譬如飞虎队爆入嚟啦。譬如你无啦啦除嗰个面罩搞嘢，突然间俾人望到，俾人认到你个样啦。即係你原本唔鍾意殺人㗎嘛，咁但係俾人認到個樣子你一定避佢好啦，咁呢個係你嘅困難嚟㗎嘛，或者你突然間不能預料嘅意外嚟㗎嘛。或者譬如喔、哦、你個老婆生就生仔啦，生得啦，喺醫院啦，等緊你去，但你而家做緊嘢喎，你打緊劫喎。okay， 咁你究竟你係放棄打劫去逃出去搵你個老婆啊，定係留喺度呢。即係譬如你諗咗一堆嘅困難，咁你係跟住嗰個輕重或者嗰个次序，你觉得边样好啲？咁你就慢慢每一张卡片，其实就系令到佢去住呢一个困难，跟住就系解决个困难，跟住就会再面临下一个困难。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推进咯。咁我哋讲嘅其实呢啲有少少执着方式咧，其实方便你写咧，其实系方便你容易写到一篇，唔好讲话好好，但起码正常， 系 叫做有啲气味合理或者系有冲突。有氣味嘅一套戲，係啦，咁即係呢個係我哋嗰個嘅方法。咁但係話，哦，咁而家唔用卡片，譬如我自己老師啦，自己師傅啦，咁佢用嘅方法就係用電腦嘅，其實原理一樣嘅。佢類似我寫嗰張 job 嗰張 point form 嗰張嘢，佢就係一張張 point form， 一行一行啊，即係佢用 word 或者係 notepad 打啦，一行一行，其實類似我哋嗰張卡片，下一張卡片，下一張卡片，咁有咩事咧？佢就係 cut and copy。将嗰句嘢调上上边，咁其实等于将卡片调咗上上边。咁你尤其加嘢好简单啦，你隔几个空行打几个 enter， 咁咪加咗几个空，等于我加咗几个卡片咯。咁但因为我习惯写啊，我之前都讲过，就系我习惯写嘢，我系中意一度谂一度写啊。我系好习惯呢样嘢，咁所以我有时我中意卡片嘅方法。而我最尾又中意装翻一张我手写嘅嘢。即系我又唔系好惯话我影完卡片之后我电脑打咁样，咁即系习惯唔同咯。即系我习惯就中意手写，即系唔好处就可能得我自己睇到啦，啲字丑样，其他人睇唔明啊。咁但系我自己睇到啦，咁样咯。即系呢一个就系话我哋嗰个嘅方法咧，其实就少少似执药。你执咗佢有咩阻滞先啊？譬如好简单个例子，唔系《西游记》系《水浒传》。即是话潘金莲有画呢一个武松。有咩方法呢？第一步梗係撩佢啦。喂我索啊。你嚟啦 ,ok,I'm open,ok, 你嚟啦咁样。咁武松应该唔制啦。咁另外有咩方法啊，跟住话一声我有几惨囉。你大佬又唔掂啊，个人又唔靓仔啊，搞到我性生活不满意啊，唔满足啊，需要个男人啊，好惨啊，我寂寞啊，你话哥成日出去做生意啊，唔得人理我啊。咁 呢个已经第二部噶啦。 啊， 咁冇心理又唔制喎。 哦， 咁第三部咩咧？第三部咪话你咯，就系闹啦，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定紧噶啦。 啊， 点样啊？哇！你而家唔搞我，我都同你阿哥讲噶啦，喊住佢讲话你搞我噶，你轻薄我噶，你想强我噶，我会话你噶。 我系咪都话你啦？你搞咗我先啦。 唔系你搞咗就冇事。搞到就冇嘢，你唔搞我咧，我就一定喺你阿哥面前告你状噶，系啦，话你噶，赶你出门口噶，咁样。咁呢啲其实你咪个冲突咪慢慢加强加强咯。 系， 即系对于武松嚟讲，佢嗰样嘢咪越嚟越唔知点算咯。 啊， 咁其实其实戏剧就戏味就咁样嚟。 系， 呢个就一个好嘅例子。点解话我哋话以前嗰啲《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或者系《西游记》啊啲写得好咧？就系佢啲嘢咧系好工整嘅，或者我哋咁讲，系好样样都有啊，样都齐嘅。其实佢呢啲咁样嘅冲突位啊，或者最尾要令到佢嗰件事系冇弯转啦。即系譬如武松佢呢个例子就系佢冇弯转，佢得佢阿哥，咁佢阿哥就咁话呢个老婆，咁佢一咁样话我搞佢，咁样我就一定反目成仇，咁唔得噶，咁所以最尾就诶、哎、打啦。或者搞掂女人啦咁样，咁即系呢个系逼到佢冇路走啊！即系呢啲就系所谓不归点啊，所谓 low return point 咧就系，好多时走向结局就会有呢样嘢，逼到角色唔敢做唔得， 系 啊，譬如嗰个炸弹就爆啦，倒数紧啊，逼住佢做嗰个决定，我接咩线咧咁样，咁其实你好明显知道佢个一定一个故事去到结局噶啦， 系 一系爆炸，一系就搞掂咗，咁你见到有阵时呢啲不归点，其实系即需要你系几个冲突慢慢铺落，即系打劫困你咯。话啊，开头我架车我去唔到嗰个银行门口，我谂住喺个银行门口停，跟住一嘢冲入去嘅，但系点知嗰阵时塞车，或者会有坏车，有架车坏咗，泊咗喺嗰个位，我停唔到喺门口冲入去啊！我唔通戴晒面具喺路边走人条街冲入去咩？咁我要搵个第二条路兜入去，或者突然间转 plan。我要唔要打劫 A 银行？咁唔得啦，而家打劫 B 银行啦，我要。即系可能呢啲就系小困难，啊唔影响后件事嘅，到真系做慢慢个困难越嚟越多。咁其实嗰个古仔你个脉络咧就会，起码会有气味先。 系 啦，咁但当然嗰个困难越合理啦。 系 即系之前都讲过啦，我同阿俊雄佢嘅 friend 都一齐讲过，即系啲爱情片咁样。两个人不能相爱。我咧讲过，喂，咁你政治。理念唔同，你都可以唔相爱噶嘛？ 系，冇错。 一个系保皇党，一个系啲激进嘅民主党。咁你两个突然间知道，原来大家嗰个政治理念唔同嘅，咁我哋分手啦咁。 哇，大镬！ 咁其实系得嘅，咁但系嗰样嘢咧，嗰、那个共鸣唔够大啊。 系， 或者嗰个困难未必想象中咁大咯。咪普选理念好重要噶咁样。咁可能喺某啲人某啲 type 嘅人系。 系， 咁就系一般嘅市民，沉默的大多数唔系噶嘛。 冇错。 咁所以你谂嗰个困难或者揾嗰个共鸣或者合唔合理咧，其实系需要嘅。 系。 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有阵时即系焗住交功课或者要做嘢咧，其实最快写到个故仔。 啊。 系啊。咁当然啦，你慢慢咪加翻啲人物啲性格入去咯，或者去做嗰样性格会有啲特别嘅嘢会发生嘅。 嗯。 咁咪特别加落去咯。系啊，咁佢做一啲位出嚟咯，其实就系咁样啫，我哋就会咁样做。 嗯， 系啊，咁阿俊，你可能你学嗰套有啲唔同。 系，嗱，首先我讲下啦，其实我同阿宇峰学嗰套咧就有啲唔同嘅，我自己觉得咧阿宇峰嗰套咧，其实比我学嗰啲咧系深入啲嘅，我学嗰套就好简单嘅啫。 唔系，我度实践啲啫，其实 我学嗰啲就应该如果你哋有兴趣或者去读一啲真系学编剧嘅课程咧，就系最基本嗰啲嘢学嗰啲就系我学嗰啲啦，就系、是、一开始咧一个故事就讲起承转合啦吓， 系 呢个就系最基本啦。咁我哋攞翻之前有个人想去打劫嗰度嚟做例子啦， 系 咁、如果以宇峰嗰个角度嚟讲咧，佢系先。谂咗个 有咩困难先，之后 系啦 入到去会个戏会有咩困难先？ 冇错啦，咁跟住个角色个性格又点样带动套戏啦？其实呢啲系我觉得系跳咗难度噶啦，已经系跳咗难度啦。对于我嚟讲，因为我未试过咁样读戏嘅咁样。咁如果你话 你点读咧？ 好似我咁样咧，就系、 嗱，先谂咗个起承转合四样嘢，就谂咗个起同埋个合，即系简单啲咁讲，谂咗个开始，开始就系有个人要去打劫啦。咁然之后 点解打劫啦？ 谂下个系啦，点解打劫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跳咗转同成起承转合，咁就谂个合，谂个结果咯。结果有啲咩可能性咧？嗱，咁个结果有两个可能性啦，一系就打劫成功， 系 一系就打劫失败， 系 咁样咁。有咗一个起，有咗个结果，咁跟住咪砌中间嗰啲咯，吓、啊、咁去到点样砌中间嗰啲咧？咁你就要谂翻啊，就系、是、要谂下嗰个人嗰、那个性格啦，吓咁咁就由嗰个性格开始，就可能真系带动中间嗰一啲剧情啦。嗱、啊，咁举个例子啦，一个人要打劫，嗰、那个结局咧就系一系就成功。成功咗之后呢就係、是、成功咗打劫啦，成功咗逃走啦，跟住可能就係返乡下救佢阿妈。咁、 嗯、 另一个结果呢就係、是、可能就嚟成功啦，跟住然之后喺临成功之前出咗啲事，到最尾就失败咗。咁、 嗯、 失败咗之后。 扭桥啦，因为定係扭一扭啦。 点样去扭呢？一系就死，一系就坐监啦。咁、啊、至于你嗰个结局系点样呢，就係睇下你点扭出嚟，同埋睇下嗰个人嘅性格囉。咁 OK 啦，嗱，好似我嗰个例子咁，假如譬如我系想将个结局带去成功嘅，咁已经其实有一个好基本嘅初型俾大家知道咗嗰个人嘅性格啦。因为原来佢去打劫，佢一个坏人嚟嘅。咁但系咧，到到最尾佢打劫成功咗之后咧，咁啊好老土地，佢又翻去乡下帮佢阿妈医病嘅。原来嗰笔钱系，咁即系话呢个坏人。其实佢个原意本身就系佢一个好孝顺嘅人， 嗯， 咁一个好孝顺嘅人可以坏得去边呢？咁样可能佢去打劫都系被逼嘅，咁中间就会遇到好多问题啦。打个譬如，佢根本由头到尾佢只系需要一笔钱，佢完全冇呢笔钱唔得，因为佢要医佢阿妈， 系， 咁咧佢根本冇谂过要杀人嘅， 杀人，嗯， 佢真系去打劫攞笔钱就走啦，咁但系中间。困住咗吓，又或者好似阿雨峰之前咁讲，有个男人潜入去，嗰个男人到底有咩作用呢？哦，原来佢系休班警员。 嗯。 咁然之后中途打劫途中咧，佢有反应，又或者同外面配合咗，又点都好，喺一啲逼不得已嘅情况下要杀人啦。咁呢个就系啱啱雨峰讲嘅嗰个 冲突咧， 冲突位。 嗯。 同埋其实雨峰上一集都讲过啦，我觉得几得意嘅条桥就係话嗰个贼仔可能系女贼女大贼。咁但係呢个女大贼呢亦都好善良㗎喎、哦。哦见到有人要生喎，佢竟然要諗系咪要救佢呢咁、 嗯、 样。嗱呢啲系一个内心嘅冲突。内心嘅冲突其实亦都系好吸引嘅。亦都系可以将个故事带动嘅。咁你咪要扭囉。扭到底我点样呢？到最尾我到底帮唔帮佢呢？ 或者呢个冲突系咪你觉得最大咯？即系你想讲话嗰个人性冲突嘅，咁可能你觉得呢个可能系你最大嘅冲突位嚟嘅。 冇错， 可能你救佢咁，你就投降啦。咁你等啲人哋冲入嚟啲白车啦，咁样。 系啦，呢、這个明显系一个非常之影响个剧情推进嘅一个重要嘅。 或者你唔系嘅，可能你净系讲佢一个嗰、那个女嘅劫匪系好冷血嘅。 系。 咁好简单，佢一枪扳瓜咗个大老婆。 系。 哦，咁佢唔使嘈啦。 啊，咁调翻转啦， 咁你可能就可以，可能佢唔系一个大嘅冲突啦，对佢嚟讲， 吓、 啊，但系佢只不过系可以突显到，原来系一个冷嘅人， 吓、啊，咁呢样嘢咧，嗱，如果系咁样咧，咁大家要谂下，咁呢张卡片咧就要抌到去好前咯， 系啦，咁就要褪啦，即系呢个就要褪啦， 系啦，因为呢个你只系讲紧，你系用一个好简单嘅事描述咗嗰个人嘅性格，咁你就要将张卡片抌到好前啦，因为你放喺后边系一啲意思都冇嘅， 嗯， 咁同样亦都要讲翻就系话。关于一个角色嗰样嘢咧，吓、啊，我哋所谓嘅多角度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一啲，一个坏人佢点都会有另一面嘅， 嗯， 一个好人亦都会有邪念嘅。如果你个角色唔系多角度咧，其实就会好沉闷嘅，吓、啊，咁呢啲你亦都要照顾到咯，吓、啊，咁即系如果喺 唔够立体啦，其实 冇错冇错，一定要立体，尤其是你话如果系一啲小子成长嘅戏啦，吓、啊，小子成长嘅。桥段啦，就要更加嘅立体。除咗多角度之外，你仲要做埋佢嘅变化啦。 哦，如果唔系，一定系加翻啲友情啊、亲情啊、 系啦、爱 情啊俾佢啦。 成长啊嘛， 咁所以如果你话以我学嗰种方法咧，就系、是、由最基本开始咯，起承转合咯，先有头有尾，跟住再加一个角色性格，再慢慢去推进个剧情咁样咯。 嗯， 都可以用雨枫嗰个卡片嘅方法嘅，而且我觉得系几好添嘅，系咪？ 即系睇习惯啦，系、嗯、即系譬如好似咁，我老师咁，我用电脑，其实个原理一样， 系系。 咁佢更加快添，因为可以即刻 send 俾人睇。 嗯， 咁我可能如果可能我仲需要再打翻出嚟咁。 系，系错。 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咁分咁讲啦，其实系我哋仲系想讲一啲实践啲啦。 系， 即系真系有用，你真系需要写。 嗯， 系啊，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啊真系情绪到，即系思如潮涌咁，我突然间有啲嘢想写，咁其实你唔使谂咁多啊，你写咗先啦。 系， 系啊。咁但系通常后期你会再改噶啦，呢样改得好紧要。 系， 咁我哋头先所讲嘅，其实好多时都系你焗住要写， 嗯， 系啊，好多时你焗住要写，焗住要交，咁你都要写噶， 吓， 即系就会用呢个方法去谂咯，系、 嗯、 啊，咁但系头先都讲咗啲缺点啦， 系， 系啊，即系头先阿俊讲嘅嘢，佢好啲嘅， 系、 啊，因为你讲翻有咩开始啊，咩成咧，其实嗰、那个起码个人物你写咗先， 系， 啊，都会谂咗啲先， 嗯， 虽然未谂到好完整啊，咩成咁样。系啊，咁而我觉得其实真系好靠就系故事大朗，即系好正统或者系一个好平白嘅人物嘅故事咧，其实写晒，系嗰啲咩冲突位啊咩成嘅写晒， 嗯， 咁但系到后期你就要加翻俾佢啦， 啊， 加翻啲嘢，譬如好似头先话嗰个大嫂勾引个细老公个细佬咁样，咁头先你。中翻头先嗰三条桥啦，即系开头就勾引佢啦，之后就喊话好惨啦，咁、 嗯、 之后就啊，你唔嚟我就一拍两散啦咁样。咁其实呢条桥咁你可以加啲性格俾佢， 嗯， 咁你就要后期加啦。譬如你加到嗰个男人，系好正直嘅，咁佢先会拒绝过去个阿嫂噶。 系， 咁但系你话啊正直到点咧？原来啊正直到佢系会啊唔止正直喎，正。脾气都暴躁嘅、哦，系啊，咁所以捉住佢要动呢个杀念，要杀咗呢个阿嫂， 嗯， 系啦、啊，咁啦，唔可以唔使离间我哋兄弟感情咁样，咁呢一个可能就系你嘅性格喺度，哇！如果唔系嘅，你俾第二个性格佢，你譬如佢系好懦弱怕事嘅，啊咁佢可能谂好多嘢啦，死啦，咁点咧？我阿哥系咪会听佢老婆话咧唔信我咧咁样，唔信我冇搞佢老婆咧咁样，咁可能你就会啊，再引申嘅一啲情节，可能你话不如我试探下啦，即系我而家就都系拒绝佢噶啦，因为我搞咗佢咧，我阿哥实唔中意，咁我惊噶嘛，咁我都系算啦咁样，但系我试探下阿哥先，试下佢口风，等多几日睇下个阿哥有冇对我咩事先，又或者我怕到我以为惊阿哥落毒毒。毒咯、哦，第二日就即刻整碗红豆沙滚烫下喎，咁系咪毒杀我咧？咁样，我咪要喂翻俾佢食先咧？咁样，咁即系呢啲情节咧，就系、是、我系最上一集嘅讲。有阵时咧，人物一个性格会带动剧情， 嗯， 就系呢个意思啦。 系， 即系话一个人嘅性格咧，佢面对一啲事，譬如面对住大嫂嘅勾引，佢引申嘅嘢就会唔同啦。即系一个人生到我杀咗个大嫂，一个人生到我可能俾碗红豆沙个阿哥食嘅，咁即系你见到就系两样嘢唔同，或者我惊到我毒死阿哥先，唔好理啦，毒死咗阿哥先咁样，咁即系你见到就系嗰个性格会面对件事就有唔同嘅反应，即系我所谓嘅 reaction。咁其实佢嘅 reaction 其实系对于其他人嚟讲系一个 action 嚟噶嘛，你做一样嘢啊嘛，咁咪之后会再有一啲事发生咯。咁譬如嗰个俾勾引嘅大嫂，点知你毒杀咗你大佬先？咁你个大嫂会惊噶嘛？惊你怼佢噶嘛？咁、可能就揾出边啲人士嚟杀你嚟打你，希望搞掂你，咁我唔使惊啦。咁咁你个情节咪会继续去紧咯？ 系。 咁你嘅真嘅冲突就可能就系你哦，点样要逃避嗰啲杀手嘅追杀啦？咁样。咁你见到个嗰件事就继续咁样去落去。咁呢个就 系 角色会影响你嗰个故事。 嗯。 咁同我头先个讲话，好多时会谂咗啊，打劫有咩困难先？谂咗个 list 咗出嚟，睇下你用唔用落去先咁样，咁就有啲分别， 系啦， 即系因为当中冇嗰个角色嘅， 嗯， 除非你话好多时都会咁样嘅，事实上一度谂个角色，一度转性格，咁咪转啲剧情落去咯，系啦，咁但系有阵时你发觉 当你个人物嘅性格，你觉得咁样唔好睇，你又想再转嘅时候，可能你嗰啲剧情又要再改啦。 系。 咁所以就话卡片个作用就系咁样。 嗯。 系啦。咁但系亦都唔好拆得太细，即系我个人嘅即系个经验话听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就会写得好细嘅啲嘢。有啲咩系关于故事推进无关嘅咧？譬如大家睇，一定有睇过《暗斗》，Mr. Bean 系 佢玩嗰啲嘢咧，就系无关噶啦。即系譬如佢去佢话起身洗面刷牙咁样，啊佢玩下支牙膏一支，哎知道周围都系，咁啊突然间觉得话可以喺度喺块镜度写下画下画，跟住就支牙膏啦咁样。咁我玩完牙膏啦之后，咁我玩牙刷啦，嗰啲电动牙刷，点啊？咁摆喺台面咁样，或者变咗交响乐咁样添。我啲又停啲啲啲咁样，即系你见到佢不停玩一样嘢，玩完一样又玩第一样，下一样嘢。玩完牙膏，玩电动牙刷，玩完电动牙刷，有人玩拖鞋，有人玩毛巾。佢嗰样嘢就对于成个剧情冇推进嘅。佢仍然都系喺度玩紧，佢起身喺度搓洗。咁而我哋话剧情推进就话佢件嘢想做，佢搓洗完之后会做啲咩？ 系 呢个就有剧情推进啦。而佢做嗰样嘢系有关系，咁如果你话佢初世根本唔重要嘅话，咁你套剧你根本就唔使写佢初世，系除非嗰个初世系突显佢性格啦，即系可能佢好机整嘅，佢一定要剃晒啲须啊，着到好靓啊，着晒成套老西先去打劫嘅咁样，咁呢一个就系另一样嘢咯，即系就系你需点你先需要写，系咁但系嗰样写唔好嘥咯，即系写落去唔好嘥就系、是、你下边嗰啲反应啊，或者佢嗰啲事啊。一定会影响到佢，系关佢嗰样嘢嘅。譬如好知整嘅，着晒白色衫咁样，我点知佢突然间开张肥瓜，人啲血溅到佢身度，或者佢人哋嚟中佢一拳啊，或者嚟搏斗啊，或者个石 Q 突然间走过嚟扑你啊，搞你啲血染污糟你件白色衫啊，咁你咪好嬲咯，嬲到要一枪打瓜嗰个石 Q 嘅。咁呢一个就有关系啦，即系呢个就系你关乎你嗰个咁知整嘅性格。咁你开头写佢喺。要咁知整，要剃晒须啊，烫好晒衫啊，着到好靓咁出门口咧，就有关系啦。 啊， 系啦，跟住我哋好多我自己嘅经历都系话，好多时都会咁样。你会一度加，咁你啲卡片就会一度多。吓，系咁到时你就要取舍嗰张卡片要唔要？ 嗯， 系啊。咁其实大浪一个古仔咧，其实五六十张就应该就完噶啦。 吓， 系。即系你大约其实一分钟到一张，其实差唔几嘅，系 啊， 因为你嗰张其实写好多噶，其实嗰张卡片你写字好少啫，但拍出嚟好多嘅可以。 一分钟一张其实都好紧密噶咯， 系噶，但系你咁其实未必需要咁多噶，其实未必需要咁多，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冇推进咯，嗰件事有冇帮助，或者对于譬如咩帮助咧？譬如对于人物嘅描写个塑造有冇帮助啦？譬如对个剧情有冇帮助啦，系啦，或者你加新角色落去有冇用咧？即系有时好多时你见到嗰啲嘢戏客串，客串嗰阵时，尤其系一啲所谓嘅喜剧啦吓，你香港好多啦，可能冇关系噶，佢只系纯粹为咗 show 嗰个演员嘅啫。譬如台湾都有噶，志气个之前陆家一集讲志气都讲咗噶，其实嗰个啦队队长其实系边个冇关系。咁佢点解要搵一个？周杰伦嘅绯闻女友入嚟咧，咁纯粹系借佢个名啫嘛。咁佢其实冇，其实第二个演员做其实冇分别，或者系一啲临记做，其实系冇分别嘅。系啊，咁呢样嘢就系、是、其实嗰个角色其实系冇唔重要咯。呢啲就系唔重要咯。呢啲其实分分钟可能你写好剧本，你夹硬加俾佢得嘅。老人家月饼，你加俾佢啫嘛，客串冇所谓。系啊，有用嘅就话佢嗰样嘢有用，譬如我打个银行。我要买枪嘅，咁你话我求其搵个人啊，我搵 Jim Sir 做一个买枪嗰个啦，买枪嗰个啦，咁其实冇意思噶，佢点样搞笑或者点样讲嘢，咁其实冇意思嘅，你纯粹俾佢客串玩啫嘛。但原来佢嗰个性格特征系会令到，原来之后会再出现嘅，或者之后会再打电话嚟啊，激夸啦，或者啊，你会可能影响到你个主角嘅，或者好烦啊，一枪打落你个头啊，跟住。即系你会觉得啊，咁你会觉得啊，就呢一个主角呢、这个劫匪系咁认真，唔讲得笑嘅。咁其实你咪叫有用咯，系啊，即系我哋尽量写嘅嘢或者卡片好，或者尽量写嘅嘢就系尽量要有用。 嗯， 系啊。咁但系当然现实上实际操作上，你有阵时有啲嘢系 你焗住写咯，咁你就会觉得好，哇！其实我自己觉得唔好噶，或者觉得好怪噶，好假噶，咁但系你都要夹硬写落去，咁嗰啲又另计啦。 啊， 即系喺你自由嘅情况之下，你尽量就写啲嘢有用， 系 就唔好多旧语。咁呢个就系即系点解我哋话要写卡片嗰个意思咧，就系、是。 啊！你講話有用呢樣嘢，我都有少少想 refer 翻去我哋之前曾經講嗰個 topic 咧，就係、 是、 係我都曾經同阿宇峰傾過，就係話想講下，即係話話俾大家知咧點樣去睇戲。 係係 啦。咁講開有用呢樣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因為每逢睇一套戲咧，每一個鏡頭、每一個人物咧。都是有用的。 是就算道具都有用的。 是啦。 即譬如应该讲话 Constantine 嗰把嗰支烟。 是啦 是啦。其实是特别道具的。 是啦。咁如果大家当睇一套戏嘅时候发觉到有啲镜头或者有啲情节你唔明呢，不妨去諗多啲呢。佢係一定有用嘅。冇用嘅嘢唔会无端端喺套电影度出现㗎。是啦。 除非即係有啲好低手嘅就会有嘅。有啲你唔知係做咩咁样。 是啦是啦。 嗰啲就即係自己谂多咗咯， 系系系，冇错， 系啊。咁呢一个就系即系以一个实战啲嘅角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点样度古仔啦。 嗯， 系啊，其实都即都唔系咁正统嘅一个讲法， 系。 但系真系可以好实在，喺大家真系需要写、需要交功课嘅时候咧，就好好用嘅。 系，同埋大家即系话，其实每人都有自己度古仔嘅方法啦。 系，每人都唔同， 正统唔系一定系啱你嘅。唔一定啱我嘅，虽然我学嗰套系最所谓最正统嗰套啦，但系唔代表一定系适合我嘅吓、啊，我都可能仲系寻求紧一种我自己认为系适合我嘅方法。 即系有时可能我譬如我啲就系要快嘅啫嘛，吓、啊，其实有啲位啊有少少气味短剧、 嗯， 就会更加啲形式会更加多咯， 系、 啊，即系唔电影反而都得，咁、 嗯、 但系短剧会更加快呢啲嘢， 嗯嗯， 因为。短剧你冇咁多时间去营造啲人物啊， 系 即系你一嘢你就要剧情要到啊， 系 譬如我曾经写过一个家暴嘅一个故仔啦，就 系 讲我有冇我咪谂人物先咧，有嘅，我谂就系一个老公，就系、是、一啲白领，咁但系咧佢就好迷信嘅， 系 啊，即系譬如啲凳啊又要黐埋墙啊，有靠山啊，如果唔系就要整个。椅背啊，椅垫啊，垫住啊， oh. 即等等呢啲嘅。咁佢老婆就即大癫大肺嗰啲嘅。咁我心就位咩咧？就突然间佢哋儿时换伴喺乡下，即佢哋两个系青梅竹马啦，即跟住就结婚啦咁样。咁、oh. 但系就突然间有个青梅竹马嘅朋友嚟到，跟住又见翻啦，哇！几廿年冇见，一齐去玩啦。跟、oh. 住个男人就觉得啊，咦？个老婆系咪咁热情嘅咧？点解？ 哦、oh. ， 即系咪同嗰个？嗰、那個另外一個兒時嘅 friend 好衰嘅咧，咁樣，咁啊又 flashback 翻啦，咁又我後期就寫翻嘅，即係話佢之前僆仔咧，因為嗰個好迷信嗰個咧、 啊， 就中意讀書嘅，就好孱弱嗰啲四眼嗰啲咧，就即係唔似另外一個就大大隻隻，好似健身教練咁樣嘅，咁、啊、樣，咁就僆仔佢哋成日打波啊、跑山啊，咁佢就匿埋一邊喺度睇書嘅，咁所以其实虽然话儿时玩伴，其实就唔好熟嘅啫。 啊 ，OK， 咁所以咧就咁佢就开始怀疑个老婆系咪同嗰个有染咧咁样。系啦，咁咁最尾就结果就即系有家暴发生啦咁样，咁就完噶啦个故事。 啊， 其实我曾经写过呢一个咁嘅故事，都差啲有机会拍成港台剧噶呢个。就系咁啦，即系有阵时嗰个最紧要嘅唔系人物咯，其实系嗰个家暴嗰样嘢，家暴嗰样嘢系必要发生嘅，因为嗰个短剧嗰一个中心思想就系要讲家暴嘛， 系 咁即系话家暴系一定要发生，我点样令到呢段家暴发生嘅咧？ 咁如果系 咁，我夹硬就要加啲嘢俾佢，加风水，加玄学，加翻个僆仔嗰个桥段，原来佢哋其实唔好熟嘅啫，吓咁你先会发觉佢哦，原来佢老婆有热情嘅，啲乡下人觉得乜都冇所谓，大家可以 share 嘅啲嘢。即咁，我系慢慢去加翻啲性格，加翻啲过去，加翻俾佢，最尾真系出手打佢老婆。其实咁呢个方法就 exactly 系我有啲两集所讲嘅手法，所写出嚟嘅故事啦。因为家暴必要发生，因为嗰个 series 就系要写家暴，咁我一定要写家暴。 咁你咪另外再加翻啲人物性格俾佢咯。咁三十分钟讲台剧其实得24分钟嘅啫，系啊，中间有6分钟有卖广告咧又剩咧，其实冇咁长嘅，系啊，25、26到已经系好顶窿嘅。咁结果呢、這个就 系 我用嘅啲方法咯。譬如我先所讲俾你听，啊有家暴，我一定有家暴嘅，咁我咪加翻啲性格，加翻啲过去，咁而有啲事影响出嚟，就系、是、一个疑似换判出现，咁有冲突啦。一个冲突位啫，冇其他冲突位，就系一个。一个冲突位，跟住就搏佢真系个打交完，系啦。咁呢个就系、是、你见到就系、是，如果你写一啲短剧，其实我呢两集所讲嘅话咧，其实系更加容易写嘅，系即系有样嘢一定要写噶，有个情节一定要写噶。咁嗰件事点样发生咧？你就慢慢加，慢慢加冲突位，慢慢加翻啲人物，加翻啲过去，有需要嘅话加翻啲过去，加翻佢啲性格特征。系啦，哦，原来佢疑心好重嘅，佢好信风水呢啲嘢嘅，咁特别多疑心，特别重嘅，咁你咪慢慢加落去咯。 嗯，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我实践呢个方法啦。 嗯， 系啊，咁但系阿俊讲嗰套就可能起程之后，佢会谂咗嗰个咩原因啊， 系， 咁有咩结果啊， 嗯， 咁中间个走向再睇下你点样扭嗰个冲突位啊， 系， 咁就有少少唔同。 系， 因为我嗰种就系你预计一定会做嗰样嘢， 系， 咁而写咯，咁、那个分别就喺度，咁即系大家视乎大家嘅需要啦， 系， 即系大家写嗰样嘢，其实如果大家情节唔多，咁你先夹硬要拖嘅啫， 系，冇错冇错， 其实拖有几个方法嘅，吓，咁呢个就有机会再讲啦， 系啦， 系啦，好，咁我哋今集录到咁多先啦， 好， 好。之后再继续大家呢个编剧 B B 班， 好， 继续讲唔同嘅类型片， 好， 好，拜拜， 拜拜。